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听我讲的一战这些事儿啊。去年双十一啊，我在节目里就讲过，这个双十一绝对不应该像今天似的被当成什么光棍节，更不应该呢成为购物节啊。作为一个历史迷，咱们最该记住的双十一就是1918年的11月11号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，一场造成1000多万人死于战场的大悲剧终于呢是画上了句号啊！100年过去，一战在咱们很多人心目中都已经渐渐淡忘了啊。尤其是后来呢，又发生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啊，把一战的这个血腥惨烈程度啊，有点给比下去了啊。其实呢，一战在当时给全世界人民造成的震撼，可以讲说是无与伦比的啊。它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之前人类历史有记载的所有战争。之前所有的战争都是局部的，只有一战才有资格呢被称为这个 World War 啊，世界大战。其中打得最惨的就是欧洲，德国在战前是发展最快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，经济水平直追大英帝国。战败以后，不仅割地赔款，而且全国的这个工业生产陷入停滞，直接导致经济危机。直到2010年，德国才完全付清了一战的赔款。啊，另一个战败国就是奥匈帝国，战前呢就是风雨飘摇，战后直接宣告解体，至今也没有再回到大国行列。还有呢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啊，战败之后险些被人瓜分，靠了这个国父凯末尔的领导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的格局啊。但是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国土面积只有78万平方公里，而一战前是500万。战败国是这样，那战胜国呢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啊。曾经的日不落帝国，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，一战结束后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国，拱手让出了世界头把交椅。法国更惨，最主要的战役都是在法国打的，4年打完，整个法国到处是残垣断壁，男青年损失了1/3，几乎就是整整一代的人。当然了，最惨的还得说是沙俄，直接就被打崩溃了。但是老牌列强纷纷倒下，就给了新兴国家巨大的机会，其中受益最多的是美国。一战之前，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经济第一，但是在国际政治上还说不上话。战争一打完，成了欧洲的救世主，主导了战后的世界格局，还将世界上一半的黄金收为己有，可以说是面子里子双丰收。其次是日本，一战正式确立了日本世界强国的地位，成了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跟列强平起平坐的国家。中国呢，也在近代第一次当上了战胜国，废除了德国、奥匈帝国和沙俄的一切不平等条约。另外呢，还有好多民族国家在战后纷纷独立，世界格局焕然一新。但是新的秩序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，战争的阴云始终没有消散。仅仅20年之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。而二战爆发的大部分原因，我们都可以在一战中找到。那所以一战呢，绝不是像我们中学历史课本定性的那样，仅仅是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非正义战争，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。听了我们这个节目，你就会明白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偶然之中必然会发生的战争，而它又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啊。好，关于一战呢，咱们还有太多要讲的，在这儿呢，我就邀请大家来订阅我们全新推出的一战那些事儿，谢谢大家。